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的一天，就这样的就一闪而过，现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了。 对，这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会觉得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一天终于过去了。 对， 但是好像郝云的这首歌会给我们传达一种感觉，就是你翻过了一座山，还有一座山等着你。 但是生活不能这样，所以心里面一直要有明天，要有美好的远方所在啊。甭管人赵丽颖和冯绍峰怎么样，咱得好好的先活着咱们自己的事儿。 常常对自己说，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该笑笑该哭哭，没事儿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是要笑还是要哭？ 哭笑不得。 就是看到这个官宣的，人家官宣的这个消息，是不是？ 对，而且就是觉得今天早上确实刷屏了我的所有的朋友圈。 哎呀，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哎， 如懿传。 嗨，你看我们的节目本来就不是这个气质，我们不关注这个娱乐圈的这个所谓的哈， 嗯， 这些谁好啊，谁散啊，对对对，这些新闻。但是其实，当然了，还是要表示祝福。 对，适当的蹭个热度，是不是？ 同时呢，还是要打一个问号。首先，他们是谁？ 哦， 没有没有，就是我怎么觉得这个两个人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们俩应该 就 CP 感不是那么强， 对对对对，反正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我们来说，平凡的一个晚上才只是刚刚开始。 对， 如懿传又是什么？ 如懿传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哎，我跟你说， 嗯， 听节目的哪个大老爷们儿、哪个哥们儿，你们在看如懿传，你可以跳出来说一句话，好不好？ 哎，还真的有人，说不定是陪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太太看的。 反正我是没有看啊。对，那个大结局了是吧？ 对，就是终于完结了，如懿最终和皇帝决裂，离开人世，只留下乾隆追悔莫及。 嗨，哎呀，这部戏可以说是拿了一把好牌。然后呢，其实打得怎么样呢，就是褒贬不一。 对，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以后怎么看这部电视剧。 就是我昨天看朋友圈，虽然我也没有看如懿传，但是这个很多评论都说周迅的最后一句台词确实把整个剧升华了。就是如果说之前的事情没有发生的话，那个谁和那个谁他们都还在的话，我们现在坐在一起喝茶，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就是看过的朋友才会有强烈的代入感。他就是说如懿这个角色其实在剧中不是一个有害角色，他只是生不逢时。 哎，但是这个还是不理解你说什么啊。反正都是过去的事儿啊，有点追悔莫及啊。好，我们就来听这首 Yesterday。 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在这样一个普通的下班路上陪着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来听歌。 特别喜欢这种一边听着歌一边跟大家在这儿这个也是闲聊的感觉。 是， 对，包括有听友发来说《延禧攻略》还没看完呢， 多贫呢。 对，我也说我闺女那天说《如懿传》，那不是葫芦娃里面蛇精的法宝吗？如懿如懿什么？ 快显灵 啊！我心意快快显灵。 就以前那个蛇精那个形象，结合现在的审美，就是网红脸 啊， 锥子型。 好好，皮一下差不多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嗯，好，我们的王牌推荐，谢谢天桥艺术中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演出。我们先从舞台演出开始。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我自己还比较关注的一个演唱会啊，就是这个 All City 的一个演唱会，北京演唱会啊。 对， All City Cinematic Tour 猫头鹰之城的电影之旅北京演唱会将会在11月14号五棵松体育馆的 M 空间举行。 对，当时最早听到这个美国的电音流行摇滚乐团就是 All City 的时候，就觉得哎，他们的音乐好像很像是你骑着单车但是可以飞上云端的感觉啊。 Pop Rock 嘛， 对，就是会有一些电子感。然后呢，其实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们了，然后包括有一些电影像小黄人啊，像这个蓝精灵，包括像疯狂原始人当中啊唱那个 Good Time， 好像啊很多歌其实他们也都创作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原声音乐。 对，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是第四次来华演唱，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就是电影之旅。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英语版的音乐剧《乱世佳人》，11月30号开始 在北展剧场进行演出。《乱世佳人》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是非常熟悉的经典制作了，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的主演那个费雯丽主演的电影都是可以说传为佳话的。 对，那音乐剧版的《乱世佳人》最早其实是法国人搬上舞台的啊，当时演出就很成功。那今年呢是刚刚改编成了英文的版本，然后现在已经有机会和大家来见面了。所以我们先来推荐这两部这两出啊这个舞台的演出。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City 的歌啦， 这首叫做 Air Traffic， 送给你们正在驾驶路上的朋友们。 哎，有时候开车特别想这个把那个方向盘往上抬 Air Traffic 吗？ 就是要好像飞起来的样子， 无人驾驶 飞上云端。 The bird is here and we are off to wherever those wings crawling with airlines that wind through the clouds and look down on the crowds. Relax your back and let the noise sing you to sleep in my arms. If you awake before we arrive, I will. 最前排， 王牌推荐。 好，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听好歌，同时呢来推荐一些文娱的演出啊，包括那些最近开播的综艺节目，我们也顺便推荐一下啊。 是的，最近由备受好评的见字如面节目团队全身制作了一档以读书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叫做一本好书。刚开播就获得了很多高分好评。 对，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舞台演出的方式来呈现好书的内容。 对，第一期节目就邀请了赵立新来表演了毛姆的名著月亮与六便士里的其中选段。 除了舞台表演，其实节目里也会有一些片段的朗读和这个插播的图文，等于就是把那个名著和表演啊这么一结合。 对， 节目请的呢都是一些老戏骨，比如刚才你提到的有赵 立 新，对，还有像潘虹啊这些，王洛勇， 王劲松等等。其实第一季挑选的十二本书也都是经过时间和检验的名家名著，比如说《无人生还》，还有《霍乱时期的爱情》，还有备受关注的这个《茶陵十字街八十四号》，还有大家都很去了解的这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三体》等等。 对， 哎，还挺期待的。 是，尤其我特别期待《三体》的这个舞台化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的啊！好了，期待一下，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孟慧圆， 《心里的人》， 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心里的人。 心里的人儿丢在眼里，也许是太重，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滋润我心里的土地。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黄昏里，也许是温暖烛光影，温柔我每一次想你。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风里，悄悄地拂过，散发着你的气息，像收获美好的花。 心里都大概装着一个不能拥有的人吧。 为什么说 就唱到这首歌，我一直在想是我们心里面住着那个、两个，那个一个是勤奋的小人，一个是懒惰的小人，会想到这个啊。 每天天天打架， 最后 想上班。 最后的结果想必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说到的综艺节目是汪涵主持的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第四季啊。这个可能之前的一些呢，可能大家有看过，就是上周五好像第四季已经播了第一期。 对，看过的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这一季的《火星情报局》除了薛之谦、钱枫、沈梦辰固定班底，还加入了新成员，比如说李诞、张绍刚、姜思达这些综艺新秀。 张绍刚老师也算是综艺新秀了。 现在我跟你说，他现在段子手、 好。不过其实今年其实我觉得很多以前很火的综艺节目，包括那天我们提到了像奇葩说，对吧？好像都面临着这个生存的尴尬。 对， 虽然他们求生欲都很强，但是呢很多观众比如说像火星情报局第四季啊第一期，很多观众看完第一期就表示说尴尬的看不下去了，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个内容啊就是过于低幼了。这我也是觉得现在不单单是一些电影啊，或者说一些综艺节目，可能都会有相同的问题，就是他们把观众都实在是想得太，是吧？ 这就是曾经有一个专家专门提出过一个概念，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些娱乐综艺节目都是有种泛娱乐化在里边、所以他们不如就是真的去切身实地的去考察一下现在年轻人比较关注什么，比如说空巢青年这样的话题，为什么不讨论一下？ 突然一下觉得你好像戴着眼镜，那个眼镜的度数都要加强了很多的样子。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地铁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在劫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离别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再也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陈晓东《爱一天多一天》啊，就是提到他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会更多的想到那首就是《比我幸福》。 嗯，时光如梭，感觉听到他的名字有一种青春释然的感觉。 时光如梭， 如昨。 还作了，好了，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来继续听一首小清新，好不好？ 嗯，来自何洁的这首《小永远》，哎、嗯，这算是一份小确幸的期待， 对， 嗯， 是要送一份祝福给赵丽颖。 我这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 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哎，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应该是比较喜欢看综艺节目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推荐嘛、嗯、 是的。 但是对于这个综艺节目来说呢，它算得上是鼎鼎大名了，就是康熙来了， 那就是我们的青春啊、嗯、 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让我们认识很多人，比如说什么赵哥啊，什么这个 沈玉玲、 对小甜甜之类的啊、 对对对。 而在这些嘉宾里面呢，你可能啊会对一对这个双胞胎的兄弟有印象、嗯，一个叫做郭彦均， 嗯，还有一个叫做郭彦甫、嗯、他们俩的外形都不错，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组合叫 Tomorrow， 对，我们其实播过他们的歌，什么朋友出去走走、嗯、什么夏天不打烊之类的， 嗯， 后来就变成了综艺节目的常客， 对、嗯、但是这几年之前呢，就是双胞胎中的弟弟郭彦甫呢主动放弃了上电视的工作，就是转型作为一名画家， 对， 当时身边的很多朋友就觉得说不理解他，上综艺多轻松啊，是吧，又能挣钱，为什么要去画画呢？关键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画画你能养活自己吗？ 但是也有人就对他的画画的才能进行过肯定，比如说、嗯、人就是有专业画家出身的一个曲家瑞， 对， 他就曾经在电视里面就是夸过，说这个郭彦甫的这个画呢有一种奥地利画家的风格， 对、嗯、所以经过3年的潜心努力，郭彦甫现在的艺术之路取得了初步的小成功、 哦、 因为他的画作这叫做旅行箱的系列5幅作品，前不久的时候投稿到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在上万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了、 哦、厉害了、嗯、那这个本周5就要去法国的卢浮宫展出了， 哎呦，更厉害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是的、 其实也是 是有一些创作灵感，比如说他经常就是在外景主持，然后去机场看到很多让自己印象深刻的这个时刻，然后呢就用旅行箱这个概念去表示。 对，而且他还觉得说选中这些作品的策展人呢也认为觉得他的概念很酷很新颖，因为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就会觉得这个机会是这个作品是有机会脱颖而出的。 对，好吧，这么多就是我觉得激励人心的故事我们常常会在节目里面去讲。 对，就是能够找到自己爱好而坚持下去，而且获得身边的人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活出自我的一个过程和价值。 对，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需要一份勇气的。 对，你不跳出自己的这个框框，然后呢你没有办法去看到外面的世界的精彩， 对， 可能你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勇气。 对、 啊、 就是打开另外一个维度。 笑的睁眼后想紧着要我去把握，由于他住在我的心中，怎能随便找个人诉说。至于头发谁留的比较长，是不是就能分担生命的重量，我打开每一扇窗让他可以捎来你的回答。有心你不要笑我，忧伤的事太多，我想出去走走。那许多有情人是不是一种传说，为何我还在这里守住寂寞。朋友请你不要笑我，感动的事太多，我想出去走走。找一个星期天我就要骑着单车，带我的吉他和你一起遨游。 出去走走，这首歌是来自于 Tomorrow，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组合啊。接下来，对，我们要干嘛？你期待明天吗？ 没有，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放过昨天吗？然后现说、啊、期待明天，我觉得还挺契合的。 对对，就突然听见你喊一嗓子，好，我们来看看你今天发现了什么。我们说了昨天，说到了明天，今天的王牌新发现，我们要来带大家去看一部马上上映的电影。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呢要和大家介绍一位导演，他叫做陈勋奇。可能听到他的名字你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提到他曾经和王家卫导演合作过的一些作品，你可能就会想起来，哦，原来是他。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大家好，我是小胡子陈勋奇。 陈勋奇导演呢是香港最公认的电影全才，导演当中最出色的配乐， 配乐里最出色的制片，制片里最出色的飞车指导，飞车指导里最出色的编剧，还有是编剧当中最出色的演员之一。有人还评价他说是演员当中最成功的导演之一。所以这么多的头衔，用现在的一句话就是斜杠青年。在和陈勋奇导演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意外的觉得和他聊天很舒服。他还有三个标签，就是伯乐、乐师和玩家。比如说他会帮王家卫导演做一些电影的配乐，你所熟悉的《堕落天使》《重庆森林》还有《东邪西毒》都是出自陈勋奇老师之手。但是我看《东邪西毒》里面其实有一段还挺打动我的，就是您因为也在《东邪西毒》当中给他做过一些配乐嘛，就是在张曼玉后期 看海的时候啊， 对，看海的时候有那个海鸥的声音、嗯、我觉得那海鸥的声音之前是不是会有很多听众啊，包括制片组的一些非议，觉得说哎，这个声音是不是可以取掉之类的。 那个时候我录完给他的时候，他会为什么有鸟叫，我说因为张曼玉在看海， 嗯， 我用吉他那个拉几个喵喵的声音呢， 对对对， 那个意境 哦， 就能出来了。 那个海鸥的声音是用吉他， 吉他 来， 对对对、哦。结果他哦，原来是这样。啊，结果呢，相隔很多很多年，就是前几年那个，因为《东邪西毒》是94年的作品了， 嗯， 然后就前几年他要做一个终极版，终极版的时候呢，我在帮他监督那个音乐的时候。他说喂，你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就说啊，那几只鸟叫你放回去啊，我才忘了、 哦、 我说哦 okay, 丢了一鬼是吗？ 啊，对。 我爱的人不在我身边，要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 介绍了这么多陈勋奇老师的作品之后，你可能在脑海当中对于他的形象就会有一定的代入感了。当然呢，最近王牌新发现和大家推荐一部新的作品，是出自陈勋奇导演之手，叫做《美丽战争》，是一部时尚励志的动作电影。演员是谁呢？谭耀文、孟广美还有马国明，带领以超模那广子还有罗宾为首的几十个大长腿的模特主演。这部新片叫做《美丽战争》，是一部时尚励志动作电影。然后我看海报上很新颖，写了八个大字：超越自我，破茧成蝶。 对，因为我要拍这个时尚的题材， 嗯， 那18超模有什么能够再特别一点点？因为你超模跟观众其实那个距离，也超模在天 是比较远的 啊，高高在上的、嗯、你穿的都是漂亮的，所以我呢、嗯、就想了一个有戏剧性的那个设计，就是讲一个断了腿的这个模特，他感觉上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废人，一个所有希望都没有了，然后他飞去柬埔寨， 嗯， 装最好的意志。 故事呢，其实讲述了一个超模安薇薇历尽重重磨难，最终重回 T 台，完成人生华丽蜕变的励志故事。这部作品呢，也是作为陈勋奇导演战胜病魔归来之后的首部作品。《美丽战争》经历了前后2年多的时间来筹备和制作，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尤其是其中的很多配乐。 我戏里面有6首插曲 啊， 普通的电影怎么会有6首插曲呢？ 嗯， 你利用音乐。把那个戏里面的感情衬托出来的， 嗯，也是您自己编剧的。 我带了一个新的团队， 嗯， 因为我跟王家卫讲过，我做完那个《天煞无双》，我就不做了，我就给机会给年轻人，作曲、编曲、填词啊，都非常好的。大家不妨为了配乐来看《美丽战争》，那看《美丽战争》，那个观众也可以哦，戏里面的插曲真的是不错的。 首映的时间呢，就是定为明天，也就是10月17号的星期三。

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已经选好今天的参赛选手了。 是的，嗯、所以我们 抱歉、 嗯，对，但我看到他的那个头像特别治愈，就要点一下他的名字 ，Lyrae。 对，下次有空好吗？今天的选手马上登场，就在白个100块，1700元的现金红包。一个听友叫睡醒了，说我等明天拿1800的。 哎呀， 万一今儿我们发出去，你睡醒了什么都没有了。 对， 哎、 还有另外一个刚刚睡醒的来福他娘、啊，就是发来一个爆炸头的表情，说刚刚睡醒，我错过了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的现金红包已经这个到了1700，还没有发出去啊。 嗯，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候场的朋友选好了。嗯 好，今天第一位参赛选手，看看他是谁。 Hello， 嗨， 喂， 喂。 怎么称呼你啊？ 好， 我贾丙乙丁 啊，贾丙乙丁，对这名字 怎么非得倒过来？不能甲乙丙丁吗？ 他有自己的想法吧？我觉得啊，2017年7月份关注我们的，嗯， 哎对 对，回答了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就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是陈勋奇导演唱的吗？ 不是，不是。 就是有点像啊，很多人会弄混他们俩。另外那个唱这首歌的人是谁呢？是林子祥，对不对啊？ 啊，我是懵的。 哎说到这个懵的这两个字，老白心都凉了。 我还想说你对对， 还挺有实力的哈， 是这么诚实。 嗯，关键是看到他那个发来信息特别逗，凑个热闹，反正也没戏，激我们是吧？ 还真不一定。 是啊，我真的没想到 啊，1700元的现金红包，希望你能够如愿以偿， 加油 好吗？记住， 好好好，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善良，你诚实。今天我们俩到底谁赢呢？啊！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于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请问本届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的开幕大戏是音乐剧《诗经·采薇》吗？是吗？ 不是。 我突然发现我们这第一道题已经不是送分题了，是套路题。 就你也不知道我每天答的到底是还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不是提醒过大家了吗？每天第一题都是有关于这是天桥艺术中心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演出季的事， 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最近的这个排期计划。哦， 甲丙乙丁现在笑成了甲乙丙丁啊。 现在笑成了那个表情爆炸头， 对，笑成了 ABCD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其实还算是我觉得幸运，因为真的现在太多人刷屏了那个微信，我们选中了。 是的，嗯，对，但是我们后来还会有一个9.9的小红包以资鼓励安慰奖， 哎，真的是这样， 好像和1700相比较起来已经微不足道了。 嗯，谢谢，我特别欣赏这种虽然答错题但是自己还特别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但是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也是很开心的，好吗？ 好，谢谢甲丙乙丁，谢谢你， 拜拜， 再见，拜拜。 这样的话呢，我马上我们要接入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能不能答对。 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对，我们这个单元是我们的王牌福利，只白给100块。到现在今天为止，我们已经累积到了 1700块了。 对，规则其实很简单，今天呢、每天我们送100块的现金红包，如果答错的话 我们就会累积。 对，两位如果都没有能够完成挑战，这100会累积到明天。 是的，我刚刚看到操心的安宇说，今天要是再不发出去的话，大家都得操心死， 你看 都得疯了。 你操的这闲心是吧？钱又不是你发、啊、好 好了，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的声音。 OK， Hello， Hi， Hello， 你好。 Hi，、这次是个女生。 我关键是这位女生的声音特别淡定。 对， 胸有成竹来了，有备而来啊。 名字叫 没有啊？ 名字叫 Happy， 然后头像是一个小女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闺女啊？ 很可爱。 网上的荡下来的， 荡下来 也是非常喜欢。 对、okay。好吧，总之表达的是一个很 happy 很开心的状态。 是的， 希望你今天在答完题以后也会有这样的表达。好， 加油加油。 好的好的，谢谢。 今天的白给一百块进入第二位朋友的挑战时间， 请听题。电视剧《如懿传》完结了，请问在《如懿传》当中，张钧甯扮演的于贵妃海兰是姓叶赫那拉吗？ 是吗？ 不是。 答对了。应该是克里叶特。 听着姓特别陌生啊、 反正叶赫那拉是很熟悉的姓、不会这么简单。 是的。 哦，好好。 第二题啊， 来，请听题。今天呢，这个有媒体在报道赵丽颖和冯绍峰结婚的消息的时候呢，错配成了别的男演员的照片啊。请问这位被乌龙的男演员是林更新吗？是吗？ 不是。 我走过最深的路就是你的套路。 老白又感觉又不 中套了。 这道题其实要常规来推理的话、应该答案就是不是，然后改题了。 对，我们问的是，本来想问的是这位被乌龙的男演员是陈赫吗？如果我说是陈赫的话，你会答是还是不是？ 那肯定不是了。 那我说林更新，你答的是 不是？ 不是。 应该是林更新啊、所以我这话题、这个 哎呀 这么说我自己有点内疚啊。 哎，只能证明我们的听众就是一般都不太关心这些花边。 对，我们都不关注这个、 是的、比较关注一些最新的文娱消息。 对、Happy 会问我说，你说林更新是谁？ 就是那个二， 没错。 OK， 谢谢你的参与，然后也希望 好的好的，谢谢。 我们还有小红包送给你呢、别忘了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 好了，拜拜。 好的好的，好，拜拜， 拜拜。 让人操心的事情发生了，明天要累积到1800块。 对。越攒越多，然后心里其实也越来越不踏实。 对，到2000块的时候，刚才我们还在商量说那期要不要请个假什么的。 你敢请假我就敢 打电话。 不就2000块钱吗？是不是？嗯，我这也是，对， 反正又不是巴的我的， 省吃俭用了很久，但是都是送给我们亲爱的听友，心甘情愿。但是我也特别好奇，最后会是谁？ 对，竹林听风就说了，说有点窃喜，证明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我以我的人格保证，我每天选的朋友都是真真实实的我们的听友。 对， 而且，我们的这些真正的我们自己的什么一些亲友什么，我们不会让他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我们时间已经很久了，但不知道如何参与。就是我们每天会在5:50左右的时候抛出今天的预热题，嗯，只要回答对预热题，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通道。 对，这种真真正正存在着的真诚和善良，嗯， 去哪找？ 你们可以感受得到吗？我希望如此。然后你们可以把自己的朋友都这个呼唤来参与节目。记者刚才我们说了，预热题的时间是在前面一个小时最后啊，5:50之后会公布。好，今天的音乐题也请各位做好准备，因为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啊。 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对话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准备好你们的手机，发来最快答案的朋友以及中间的幸运朋友会获得我们送出的2个9块9的小红包。很多借助互联网就是火起来的歌，甚至你听了100遍，但是你就唯独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Planet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摇一摇。 我刚想说，我也不告诉你。嗯， 破了你的梗，不好意思。 那首日语歌我不告诉你的。好，我们接下来来今天的音乐题啊。 对，已经有很多朋友等不着急了，就是麻溜的快点啊， 麻溜的麻溜的啊，来了来了，别急别急。手都在那边抖，你知道吗？ 已经准备好了吗 ？OK， 马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估计他们恨死我了，怎么还不问？ 今天 我们要问歌名，还是要问歌词里面的一句？就是难度会是一个简单的，还是一个难一点的？ 嗯， 这个我让你来挑， 简单一点吧，因为今天1700块已经给大家一个大喘气了。 OK， 好，3、2、1，只要告诉我歌名就可以了。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

这位这个 搬回一城是吧？那、 no. 好了，音乐题结束了。 是的， 我们这个刚才呢排在第一位的，真的是让我一个非常惊讶的速度发来正确答案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献计献策。 嗯，这个名字起的就很三国， 对， 反应神速、 嗯。然后我们要点名一下答对的前五名朋友，除了献计献策之外，还有 TST。 嗯，还有野蛮宝贝 Cindy Wang 起司，但是不是说你们都有红包，只有第一位有。 对， 另外一位要就是因为可能网速的原因答得比较慢的，我们要再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嗯哼，嗯， 好，谢谢大家的参与喽。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今天的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这一段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别忘了告诉你的好朋友们，告诉你的亲友们， 嗯， 我们的白给100块，明天要发的现金红包是 1800。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独自等待。 是，我们就独自等待着你们发来这个广而告之的消息，而且顺便现在打卡的时间正式开始了。 回忆就像夏季公园里面的冰灯，逐渐淡忘融化的过程，不知道是否还能够遇上一个人，擦肩而过难免要发生，爱上一个人，失去一个我，在你和我都一不留神， 1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

除了熟悉的原创曲，新一轮巡演，李健着重将一年多来写的新歌心仪的翻唱曲形式呈现。李健曾在节目中翻唱过两位原创音乐人许飞、刘锦泽的作品，父亲写的散文诗和十点半的地铁，也在电视录制后第一次做现场表演。他坦言这两首歌难唱，不仅是技巧，更是情感难以控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 52%， 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今天突然要特别感谢一下啊，不是突然要特别感谢，是一直以来想感谢，其实以前感谢过了。我们在这一段呢，娱乐最王牌所使用的这个背景音乐啊，音乐素描的这一段，很多时候我们用到的都是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的这一段没有人声唱和的音乐。 晚安。 对，感谢一下他们。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音乐素描。现在音乐素描的模式就是我们一段文字，然后呢有一张我们精心来去制作的图片。 是的，然后大家只需要关注白鸡 FM， 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 对， 今天的图片呢是有关于夜跑的。 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位作家，他是一个很爱跑步的人啊。 是的， 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把你们认为或者自己手机里拍到的一些很有感觉的适合在夜晚转发的图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鸡 FM 就可以啦。有的人会觉得说跑步是尤其夜跑是一个非常枯燥无聊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会在夜跑当中遇到另外一个自己，并且和他对话。 是，我觉得坚持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当你真正的热爱此事的时候就可以坚持下去了。 是的， 今天的文字和图片你可以通过两个字来回复收到了哈， 打卡就可以啦。 今天的文字来自村上春树，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在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这么说：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最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儿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 回复打卡收到我们的文字和图片。刚才的这段文字来自村上春树，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 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记者每天来打卡，收到图片之后呢，在周五的时候告诉我们，你其实每天都有把它转发到朋友圈，无论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你集齐图片，周五一天就是集中全都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也 OK。 对，还有的朋友可能是收听不太方便呢，然后在这个时间段都是老朋友了嘛，也知道我们的套路，每天六点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回复打卡，收到今天的新鲜图片。 是，然后他说也有一些原因呢，比如说听不到节目，他很喜欢打卡图和文字，想补是怎么补呢？其实 没法补。 没有，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一个窍门就是你可以注意一下每天我们的歌单 哦， 晚一些的歌单，其实现在每天的那个封面图用的都是我们的打卡图。 哎呦，这是一个作弊技巧哈， 没有作弊，都是为了大家着想吗？是不是啊？告诉你们怎么获得就好。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这个一到这个单元很兴奋啊。 是啊，能说大实话了。 昨天你这个应该是输了一局。 对，没关系，我们还有四局嘛，不是说我们现在改了一个新的游戏制度吗？ 对，就是我们在前三天周一到周三的比拼当中，三局两胜制，输掉的那位要在周四认真准备一首歌，然后在周五唱给我们听， 而且关键是伴奏。哎， 对， 昨天我还确认了一下，是伴奏吗？ 是伴奏， 有原声吗？ 不行 哦， 要认真准备嘛。所以哈，你说大实话是说想放真正想放自己想放的歌。 是的，所以今天就你先来推荐吧。 好，可是前面都不是我想放的歌嘛，也一样啊。不一样的是说，在这一边呢，我们可能会选一些 更加私人化一点。 对，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吧，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所有的朋友都听过的一首歌，因为他们的这个乐队的名字听上去就很陌生，叫松果日记乐队。 很可爱， 好像是北京的一个乐队 啊。 然后唱的曲风呢，就是相对会偏流行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接受度会比较高。然后呢，也可以配一些鸡汤文，比如说为了等你啊，其他人都是路过而已啊。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之类这样的文字， 千万人之中遇到了你呀、 啊！在听这首歌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服用效果更佳。好了，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第一首是这首温暖的作品，来自松果日记乐队带来的，叫做《路过》。不希望，你最爱的那个人仅仅是从你的身边路过而已，但是呢，我们却在路过这个世界一些美丽的风景啊。好吧，就来听这首《路过》。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我们都在寻找这城市的温暖，期待着有人陪伴的夜晚。我们都在等候着一通电话， 等候着那一句晚安。我们急匆匆地靠近，去到过其实穿梭在人群里，我们就快要分离，却来不及拥抱。光明，直到心里的火都熄灭，再看得清楚，都只是路过。有一天，我们不再拥有着曾经，没有什么是割舍不掉的东西。忙碌着自己的生活，从此不在喧嚣中度过。我们急匆匆地靠近，去到过其实穿梭在人群里，我们就快要分离，却来不及拥抱。 现在一首歌想要真正的就变成说走红其实很难，就 是 大多是比如一过耳哎觉得哎好听，然后呢如果想流行，其实除了在一些互联网在一些短视频里面那些会被不停的去抖动和播放着的音乐之外，真正呢能够打动你心的作品其实并不多啊。所以像当年逃跑计划那样的歌，我觉得就是万里挑一，夜空中最亮的星，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火遍大江南北啊， 可能是戳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吧。 对，但这首好像就缺一点这样的力量，但是呢好像你一听就觉得说也是挺容易让人走心的一首歌。 对，尤其是看到他们的名字很可爱，就好像脑海当中浮现一个画面，一个小松鼠倍感珍惜的捧着属于自己的小松塔。 对，所以说评价一下这首歌的话算是不错的作品，但是有点遗憾。路过这首歌来自松果日记乐队，在这一个段落呢得到的分数差不多平均下来呢有7.5分到8分的这样的一个分数了。 对，我也陆续的看到有很多朋友也同样喜欢这支乐队松果日记乐队，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时间段主播私房歌的环节会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就想用一首歌曲来打通了我们和你们之间的通道。 好了，继续要推荐我的另外一首歌，接下来这首呢风格就不太一样了，这是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的一位女歌手，叫做 Rosie Thomas 啊，她的一首歌，但这个歌呢好像是有些对唱的部分在里面的， 所以来期待一下， 很清新的风格，和刚才那个又不太一样了，这首你们总该喜欢了吧？ Let's be me。 我们1分到10分，如果要是今天老白要是输的话，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比赛进行到最后。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惩罚的环节，是要唱歌的，朋友们。 不要为了这个，单纯为了这个单元召唤我，好吗？先从心去感受这首歌，你们爱不爱？1到10分，这首歌，Let be me， 这首你们喜欢吗？ Don't take this heaven from one. If you must cling to someone now and forever, let it be me. 'Cause each time we meet, love, I find.What would life ever leave me lonely. Tell me you love me only. Now and forever. Let it be me. 你知道什么时候能让更多平常隐身的听友出现吗？第一种方式，我们再送的白给100块的奖金， 是 现在已经到了1800，这种方式。 对， 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说错一个字，说错一个词儿，犯了一个错误，瞬间这个微信 就爆了。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不小心没有关话筒。 不是，就是刚才突然一下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嗓音了，跟你们说声抱歉。秋天了，请大家也注意润秋燥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注意休息。 这会让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们有一次放王若琳的一首歌曲的时候，王若琳突然发出一声特别老爷们儿的嗓音， 对，一口老痰。王若琳真的他是不认这件事儿的今天的两首歌，第一首歌的得分是8分，这首歌得到的分数也是8分。 那期待一下我接下来的分数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潘雅蔡健雅的一首《灯火》。其实这首歌曲不是来自于她自己的创作，是在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一位叫做吴极的学员创作的一首歌，而他现场演绎了这首歌，节奏是比较明快的，就会给人一种感觉，这盏灯火不像我们平常听到的那样凄美。来自蔡健雅， 就是这种灯火的感觉，更像是不是一个人在等你，好像家里面一群人， 很热闹， 等着开 party 的感觉。你今天有点套路哎， 怎么？ 前面我的两首歌都是轻轻柔柔，没什么劲儿，你这感觉。感觉要做饭了，起灶了。 光明，我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 别忘了打分，别忘记打分，1到10分，你给几分？ 你的名字里吹，就不再将我质疑。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说出我的真理，我根本不曾怀疑，我就会相信，我就会相信，我就会相信。 为什么我刚才突然有一种这首歌是春晚的歌的感觉？ 没有啊，就是 万家灯火 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他呀，一唱一开口便知有没有，你知道吗？就是他唱这种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大好。 熊满满说8分，一家人等着吃饺子。 所以看来这首歌曲我要险胜了。 对，月儿说听着心情很好。然后也包括像 Kitty 给到了8.5分，这首歌的均分现在达到了9分。 耶 ，Kitty 说。